来， 姐姐， 妹妹，事已至此，你若不讲真情，母亲如何向爹爹交代？这，你在家中又如何安身？还有，你那腹中的婴儿又如何处置呢？ 我还是死了吧。

貌美知孝顺，孙孙活脱像丘人，我那小孙孙胖乎乎的肉嘟嘟的掂掂分量足有那十来斤，喜得我在梦里是傻人自有傻福气，老天爷不会亏待咱这好心人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孙子，啊不哭，乖孙子，哎呦，乖乖乖乖不哭。哎， 母亲，哎呀去， 哎呀，秋人呐、啊，你可回来了， 回来了。 转眼的功夫，你当上爹了。 啊，那刘花他 给你生一又白又胖的大儿子。 刘花儿，刘花儿， 婆婆， 快来看看谁回来了。 先生， 这叫他什么？ 官人。 哦，娘子。 哎呦，瞧啊，分别一个多月，这小两口都生分了，还不问问人家去？ 你身体可好？ 多亏婆婆细心照料，我母子平安无事。 好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母亲辛苦了。 还辛苦啥？自家媳妇儿、自家孙子看着高兴。 母亲，孩儿买了两包桂圆，一包给母亲，这另一包 刘花给刘花吃，产后补补身子。哎，秋人呐， 啊， 来抱抱你的大儿子。来。还有什么难为情的？你瞧瞧。快看看长得像谁。 哎呀，这婴儿模十分秀丽，像他母亲， 像你，像你。 婆婆，这孩子十有八九长得像奶奶。 可不瞒你们说呀，我还真仔细端详过他奶奶，我长得是天庭饱满，地阔方圆。这孙子长得像奶奶，像奶奶。哎，秋人呐， 啊， 这孩子还没名呢，给他起个大吉大利的好名字 啊。是啊，可是他姓什么呀？ 你姓什么呀？ 姓张。 这不结了，你姓张，孩子自然姓张 了。 可是 你是又冒傻气了不是？ 让他想想无妨， 还连自己的孩子姓什么都不知道。说这 婆婆，我去打壶老酒，好给官人接风啊。 不，哎，我去，我去。 不不。回来不可再宿柴房了，就让我们母子去住柴房吧。 哎呀，这可使不得呀，你产后虚弱，不能经风受冷，自管好自为之，不必多虑呀。 先生， 啊。

望相见，彼此情投意合，私定终身。不想酒醉之后， 你是 大人？难道不认识我吗？ 你是刘月？ 我是张刘花。 啊， 想不到意外相逢，我的深情真，流花今世梦中人，日思夜想长生门，今日公堂会清明。与那公子情投意合，又为何与那张秋人暗结私情，双双逃走？你要与我讲， 大人。

六月许配那薛春林，你见女跟着新生走。拜堂， 哈哈哈哈哈！